费落得差呢度。咁今个礼拜系啲新年 hea 做节目，啲 hea 翻就讲下。唯一有应该系我识嘅人里面唯一有去 Love Life Face 嘅小静。 Love Life Face 系啦，咁 九周年嗰个。 哇！呢个 Face 好好诶，意重大，因为我识我睇好多同啲画同埋画师咧，啲 Love Life 咧。喺佢個 Twitter 度話，睇完之後我終於可以攞翻當年嗰張，當年封印咗好耐嘅 Love Live 最後演唱會嗰張。 咁你 news 始終係 news， 你冇得代替嘅，我又覺得呢樣嘢。 因為好多人睇， 即係點樣講？你睇水豚 Aqua 係另一回事嚟嘅，始終都係即係我即係其實真係後悔就係當年我 news 做 live 嗰陣時候，我就冇即係嗰陣時未有 live view， 即係都有嘅，不過點樣講？未開始有 個習慣啦。即係呢類型大型 project 死唔斷起，大型 project 你無印嗰天永遠都係有一定嘅重要性㗎啦。 唔係，即係我用一個用我將形容就係 live news 一隻神馬，係 啊 ，Aqua 嘅傳說。咁到而家同學會就變現實啦，即係嘅。 説啊，阿華，我覺得 唔 係阿華係傳說， 我唔覺得 佢多咗少少啊。 標誌我用神話形容啊嘛，神話傳說咩？即係吸一吸落去。 唔係阿華上咗軌，跟住即係搭。 即係佢而家現實㗎啦，佢到而家就現實，即係叫做咩？冇咗光環嘅，因為光環一路低落去啊嘛。 系呢、 這个即系神话嚟嘅，我 唔 想 多讲嘅。即系因为嗱， 即系佢系神格化咗嘅。 因为睇翻个 live 个分布，其实你红团都系啱啱先出嚟，即系未到话即系去到水团嗰种，即系已经有形成咗稳固嘅 fans 阵嗰个情况咯，叫做佢都要时间去上咁样咯。 嗯， 系啊。 即系呢个就系我始终叫做 即系当年其实担心过嘅，即系你 Muse 话封印，即系 Follow Life 话。即系完咗之后，水豚上 First Live 嗰下其实系担心嘅，即系会即系做唔翻前辈嗰个级数咧。咁又即系依家睇得当然咩啦，就好好放心啦。即系都大大话话都行咗，即系两年之后举行咗五个 live 大 live 啦，再未计嗰啲即系啲 fan meeting 啊。 严格嚟讲，丰富过前辈添。 系啊，即系点样个企划式玩咗咯，叫做系多咗同 fans 互动。即系比较啲咩 character， 其实仲出嗰啲前辈嘅，佢啲声音都 主要系因为呢班声音得闲嗰班前辈啫。 系当然啦，即系嗰 班前辈咁忙，你仲叫佢哋出咁多活动冇嘢啊？ 其实所有前辈， 所以即系大家知道咗，即系如果要玩就玩出尽全力玩，就即系尽量请即系去搵啲新人，或者搵啲即系之前可能出过嚟，但系又未成气候嗰啲。去玩，咁結果出嚟係成功 啦。即係前輩有個問題係因為實在拖咗太耐啫。你諗有幾個，即係佢哋基本上全團人都係最初嗰陣時冇一個紅噶。 係啊，當然啦。 咁但係到真係到開始忙，開始呢個 project 都紅嘅時候，有幾件已經紅咗啦嘛。 係啊，唔係 Muse 同彭文台 Muse 係一樣 嘅。Muse 最主要就係佢走紅，係最主要係藍條。南條紅得最 本身係紅噶嘛，南條嘛， 係啊，跟住三針唔埋內田就已經喺動畫嘅開始就 跑 出啦。 有三針入嗰時已經有啦，依家 佢係老陳星探啊嘛，佢三針嗰時開始老陳星探打紅咗嘛。 老陳星本身都其他多執接都得學多破高率噶 嘛，即係嗰間即係佢後嚟 Aqua 咁樣小工咪咯，入嚟小工佢本身已經唔同 level 啊嘛。 咩啊？特攝跟住沉，即係點樣講啊？即係 佢唔係沉嘅，佢一攝特攝嗰時 即係好平穩咯，叫做即係冇。冇特色。 我相信啦，其實特色演員唔係咁容易爆到出嚟，即係你見到有幾件爆得好勁，就以為做特色會好紅，唔係嘅。其實 好多，其實好多係 特色，特色轉星，特色轉星優其實都唔少。不過 兩個黃信子咯， 特色咪戰隊一轉 星。海賊同埋咩咯？ 嗱， 特明咯。 嗱，咁嗱，我家戰隊係咧轉星優頗多嘅，即係從風亞又係，從風亞又啦，邵真央啦， 馬羅咯，係 咯，好係相對多嘅。有几个其实转色都系，甚至可能中田洋子都系啦，即系见到系啦。 啊，好耐啦， 中田洋子系阿 George， 多谢好耐啦。 咁我仲冇见我，就消失力有佢啦，一下早转过嚟。 系 咯， 系啊， 直头同你讲神话啦呢个。 系啊，冇人估到佢咧。 好，其实多嘅，其实转色优系演员转色系多嘅。 仲有当年真嘅，谂下系喎，其实 Black 同 Black RS 出咗两件声优噶咯，加埋。 中田洋子啦，咪中田有做。 系啊，嗰件童星啊。 哦，屌。 都系啊，冇特色咩？ 即系我讲入目逼嗰类，佢水泥佢咪同星转嚟嘅，同星我嚟嘅个 market 嘅就 话。唔系咁，但系咁人家真系特色同星全星优最多人讲啊嘛，觉得 黑白相杀算啦。唔系呢个我都系水，呢个叫同星系另一个 market， 用一个词嚟。 咩？有浪村啊？ 龍差唔多年份，另一鋪嚟嘅，同星轉做星優兩鋪嚟嘅，只係一大長大咗，大個咗做星優做演員，跟住後嚟轉做星優。 最經典好似慈田，好似慈田十一好似。 前十一唔係佢同 都係同色，都係同色。 佢同星鋪嚟，前係咯，同星鋪嚟嘅。係咯，佢轉做啲咩？就嗰啲誒生到死老大，死到死老母嗰啲劇噶嘛？做當年，佢做呢類，佢做呢類咧，佢自己話噶。佢咧好即長一段時間咧，佢專注嗰度咧就咩屋企三歲死老豆，四歲死老母，跟住咧就自細咧寄人籬下，幫老豆幫啲幫啲惡死老豆咧去買水啊買嘢做打工嗰啲咁嘅僆仔啊嘛。佢只做呢樣做好多年嘅，佢話做到一段時間就咩佢只 以為自己係 咩係去出買嘢咧，人哋話俾多幾件嘢佢，佢好尷尬。系佢背埋晒， 啲人会可怜佢啊嘛， 佢好尴尬咁样， 抽离唔到咯， 系佢仲抽离唔到啊， 系 对啲观众抽离 啊，系啊，就系话以为系佢咁新世啊， 搞到佢好尴尬，即系后嚟佢做马莎之后先冇咗呢个， 咁啊转咗型啊嘛， 做咗马莎之后有另一个问题啊嘛， 佢呢个问题咧佢定咗型，佢另一个定型好严重嘅声优嚟嘅，即系讲就系声嗱，今啱讲翻Fast 啦 ，Fast 咯， 咁意外就系好应该讲就系。有好多系估唔到佢系Love Lina嘅，好似而家做紧《Sailor One》里面嘅潘岛奈爱，吓佢就走咗去睇嘅。 吓，其实 有 点样讲咧？隐 性 Love Lina，点样讲咧？一来多Love Lina啦，二来即系发觉武士道都唔系个关系唔系太差咯。其实同 Love Lina 嗰边嘅，即系有唔少佢哋旗下嗰啲即系嗰啲系即系project 嗰啲声优，即系少女歌剧啊。Band Jam 嘅好似都有去睇，系啦， 好多人嘅去咗，因为其实系好多声优同埋， 即系你发觉好多系真系即系中意前辈嘅。 一来你二来讲紧，因为 Love Live 都即系个声个家庭可以大啊嘛，你有好多系真系即系叫做前辈或者朋友声优去捧场噶嘛，你记住 系啊，系咯，最后即系点样讲啊？即系阿三松依家就咩啦？另一边啦，依家就咁佢 出国界 变翻。点都好啦，乜都好啦， 三星就 OK 啦，佢都 系啊，即系变咗佢，即系佢有关个 project 嗰啲声优都有去捧场啊嘛。 唔系好多时就系讲紧，因为你哋即系前辈就因为红咗，就个 connection 多咗， 系啊， 吓，然之后新嗰一辈就系即系佢哋都有同辈嘅其他声优。 唔系因为系好多时系新嗰辈系因为憧憬前嗰辈，所以入去嘅，最明显系水前个队长阿伊波行树咯。 佢根本成個根本水團裏面好幾個聲優都係因為係本係因為粒係 Muse 先走入去應嘅啫嘛，佢哋係 啊好幾個嘅其實有阿奧萊都好似係嘅，奧萊本身 係好幾個都， 但係奧萊本身最初唔係做咩嘛，做 Mani 嘅嘛，好似另一個角色嘅嘛，想做我唔記得啦， 好幾個都去啦， 係啊， 即係結果就今次係咁有啲好妙嘅就係今次阿 Prime 咧就爆咗一樣就係。佢自己其實好中意小公有沙嘅，當然睇電視，因為 係啊，要特命戰隊嘛， 特命戰隊係估爆一單嘢嘛，佢當時 其實即係互相有聯動，但你估唔同埋你估唔到阿斯陽愛香係嘛，樂田彩係有咩嘅有聯繫嘅， 好多 呢個 Fishing 喺 Fishing 嗰度 係估唔到都有聯繫嘅，係意外地嘅，今次係。 即系好多嘢刮咗出嚟，即系 真系人齐，真系坚人齐。 系啊，同埋因为好闪嘅就，即系大家放闪光嘅就系，即系唔同世代嘅队员互相合照， 互相合照放闪光咯。 系啊，即系你知，即系以前系标签话标签水团话水团噶嘛，即系好少可会即系标签同水团嘅会， 好少会真系咁样互相合作啊嘛。 唔系同埋 今次其实 同埋试过话有咩嘛，有个限制令话咩嘛唔准。 唔系，因为佢当时惊，应该 惊话水团 抢，惊我惊标签嘅戏一抢咗后辈嘅， 系啊， 暂时 封印咗封印标签啊嘛，嗰时 系。后来一解封咗之后，即刻 全部follow 晒啦，所有标签水团嘅声优， 系啊，跟住又拍照，系咯， 系啊， 正啊，即系阿花人同花人合照，啊唔系花人同阿月合照， 花人同花人咯，系啊，冇错啊， 系咯。 其实今次其实系几点分配啊？嗰个即系嗰啲 分配，其实你好简单，你预咗嘅，其实水团系最重嘅，一定系嘅，因为燕翼真系最 fit 系佢哋， 就 系 咯。 跟住红团就慢慢扶上嚟，咁同埋九人歌，即系佢最主要系单体歌多嘅，红团系 即系算新嘅 一来啦，二来佢系 solo 多，佢好少团体歌， 都团体歌你咪等，你话真系要等动画出咯， 系啊系啊系啊，咁样样咯，所以就未成气候嘅，即系暂时就标志咧， 正路啦， 你都预咗噶啦，即系一班本身已经有 job 嘅人拉集成军， 唔会太多歌嘅，即系两三只顶， 唔系即系佢 O K 够本嘅，但系缩短咯，你类似其实有啲似水木一郎嗰个做法咯，其实 哦。 周可能照唱俾你听，但只系唱一段， 唱一段咯， 系啦， 或者鸡尾歌咯， 咁样鸡尾歌咯，就系、是、用鸡尾歌方式去、啊、去做，跟住最尾用小夏利顺做 finish 咯。 哦、啊，正预咗嘅，一来 系啊，你预咗你 咁先，首首都可以冇，呢首唔可以冇嘅。 系啊，系啊，你即系你预咗一来佢哋本身 有用。跟住小夏利顺系唯一横跨两个 media 嘅歌嚟噶， 系 唯一一首啊， 系 你始终。即係嗰個一來合你冇時間坐一排，二來就係佢跟住仲最好唱最熟。 同埋你有啲已經唔係做開 music 嗰啲，有啲可能唔記得咗個啲舞步啊歌詞啊。 唔係合作時間唔夠啊，因為 係啊，咁你全盛時期落翻嚟，你一定會有 就隔咗咁多年。唔係之前我新聞都講過啦，好緊就好似阿卡米茨死阿米茨咧，佢聲帶一段時間有事，我覺得佢聲帶有事咧。 最簡單嘅講法，我嘅講法就係空調成太郎嘅第三部同四部。个分别咯， 唔系我觉得新年为海其实佢当时有问题，我 觉得你唔系第三四部同第六部嘅分别算系咁噶咯， 系啊，所以唔就冇算好彩噶啦，系四部啫嘛，依家情况系即系个世界个发动时间变咗0.5秒啫嘛， 始终佢一样就系佢唔系再现，始终佢都已经唔系现， 系啊，5秒变0.5秒啫嘛， 之后咧就有几个字显唔进歌啦，你话 keep 住唱歌仲好啲添啊，但系你几 唔系都系嗰句，即 系歌就反而冇乜大问题， 合作性问题， 因为唔系。应该咁讲，你今时今日系边个声优唔唱歌噶？唔好玩啦。 系啊， 但你最主要真系舞步先系最大问题。 系啊，舞步同即已经放生咗都几好几年，四年啦，已经系啊。 即已经唔好记唔记得舞步啊？有几即如果你少 出 event， 个 character 唔系啊。最主要系如果你少出 event， 你连跳舞都少跳啊！讲紧系。 系啊，你一主可能有啲声优唔系好似阿三三咁样，都系做啲舞台剧嗰啲。 冇咩就系你内田彩， 你都系主要唱歌嗰啲， 好几系跳舞噶啦，内田彩已经系。 系啊，啲专注喺歌啊、配音嗰度，咁你唔系做呢啲咁。 今次好似好圣雪都有啊， 咩？圣雪有啊，唔系，所以我就想讲个遗憾就系亚花士依然系冇嘅，系冇人有嘅，应该系。 个问题系直头有人直头退出咗声优界啦， 系啊，呢个尴尬啊， 系真系得全场得一个角色，即系得一个声优提翻起件事啊，就系阿心怡，系啦， 因为佢想退出咗嘅话咧， 圣雪家姐系啦。 你有冇人就揾兩個唔揾一個啊嘛？咁誒、算數 啊！係啊，唔係同埋嗰個都忙緊啦。到阿樂團，阿樂團都好多得演出啦，大佬。 好尷尬嘅事嘢真係，所以正我覺得 唔係即係除非佢咁把炮揾得翻退咗出嚟嗰個出嚟嘅啫，大佬。如果 難嘅退出嚟就係 好難，即係變咗黑歷史咁嘅情況。 又話退出咗嗰個，佢即係退出之後，佢出嚟講嘢又好爆咧。 係嗰個嘅真係 唔係太方便嘅，我覺得即係喺有時喺呢個圈裏， 即係點樣講？即係喺甩翻係裡面嘅大家嘅遺憾咯，叫做可以話係，即係一個應該冇可能彌補到佢遺憾嚟嘅。 冇辦法呢樣嘢真係。 咁大致上係咁樣，同埋咧，即係嗱。以前咧，之前水豚或者 music 做 live 咧，因为得一队啊嘛，咁佢哋要换衫去休息，咁有间场噶嘛。今次因为三队一齐上咧，所以系轮住， 即 系系啦，你系冇时间休息噶，几乎常常企咁就而家系，好系齐水都几乎冇时间饮嘅系，好犀利，即系做到最尾真系顶唔顺，结果完场嗰时坐低咗。 系啦，攰啦，因为演唱会其实 同埋系估唔到佢最尾讲，即系 Isa 就即系完场嗰下嗰度咧，完场讲感言嗰度咧，短咗好多。以前系九个人讲晒噶嘛，但系依家其实廿几个，你唔够成 讲。 超 多人啊，大佬。 系啊，结果只能代表系咯，用代表讲咯，佢结果咪错过有啲咪错过咗，睇唔到咯，要听到睇唔到咯。 系啦，不过有一样真嘅就系、是，其实演唱会咧。歌手去講嘢啊、吹水啊嗰啲咧，其實對觀眾歌手嚟講都係重要嘅，因為觀眾好緊就係你要成三節， 大家都要休息啊！你咁講， 你要觀眾保持長期企咁 high 嘅話咧，觀眾崩潰嘅大佬。 係啊，咁今次話俾佢聽，咪真係崩潰咯。 唔係，即係一樣就係一年唔明嘅就係點解咁多出講嘢就係、是。一歌手年纪可能都大嘅，有时但系就系观众都要企大佬嘅，少 几样嘢啦。就算我跳得到，我都要换衫噶，但我就唔同戏服噶嘛。 你许够咁尽会死嘅。 系啊，之前话想几乎死咁就咯，即系之前水豚冇咁辛苦嗱、啊，即系水豚之前 live 做乜嘢咧？有短剧嘅，即系可能即系播段动画，即系几个公仔喺度喐嚟喐去，跟住讲啲古灵精怪趣剧咁样嘅。咁、啊、第四 live 最豪华。请咗请佢做乐团嚟做 B 即系嗰啲动画版音乐， 即係阿加藤大也嗰堆嗰堆作嗰堆嗰堆攞玩音樂做間場，嗰、那個最豪華嘅。跟住第五咧，翻翻去即係係公仔喐咗去嗰啲咁嘅情況，去到依家即係半年之後啦，咁咪三隊輪流上咯，咁。都是的啦，一开头咧水田打头阵，即系我第二日 day two 啦，水田打头阵就出咗佢哋最新嗰只 single， 嗯， 系啦，跟住就开始俾新人上，嗰、那个叫做红泉 出清，中清红泉咧， 系啊系啊，但 唯一一队唔系 idol 噶嘛， 系啊，但系唱就唱都系唱咗出齐啲歌，同埋一半人出咗唱歌，即系可能分两日啦，即系唔同人负责， 啊冇齐人啊居 然，啊唔系人齐嘅，但系就唱唔晒嘅，即系、okay. 即系始终九个人都要都个时间都唔短嘅，其实系，咁可能即系变咗两日，即系一 day one 就一批，即系一队 day two 一队咁样唱咗咁样咯，系啊， 系啦，咁就 跟住就主力阿华就小队三个，即系三人团，每人唱咗两首歌，跟住做到成 snow 又系唱咗两首歌。之后就压轴啦 ，Muse 压轴 嘅系啊 ，Muse 就咩咯？开头唱咗一首，跟住就串烧，跟住就 solo Harrison， 完咗之后跟又翻翻两 Aqua， 哇 ！Aqua 做结 啱啊 ！Aqua 嘅团体歌咯，跟住就到，但系就即系比较基本少少，冇乜即系唔系唱新歌，主要唱翻旧 一定系旧歌嘅， 即系 live 嗰啲，即系可能俾机会，即系其实冇机会唱嘅。其实跟住讲，你唔趁啲机会唱嘅话咧，如果佢新 live 一定系唱新歌噶啦，唔使讲多讲。 就依个咁嘅 fest 咧，一定系旧歌作为主打嘅，因为旧歌多人识啊嘛， 系啊， 要搞气氛啊嘛，佢唔需要新歌。 咁咪结果咪出咗 first live 嗰时嗰个咩跳马咯？ 哇！ 系啊，即系啊 嗰个嘛。 唔系依波，唔系阿若啊，朱霞骑住阿安娜，佢爱来骑破马嗰个啊，跟住打关斗个冇啦，好难，真系 太难啦， 我唔信我会再出咯。 当初啲人话当出电视做， 因为失败咗系。 当出电视做嗰时咧，大家都话哇，想玩死依波杏树啊， 系癫啊，即系佢灵身体灵活，即系你都冇玩佢啊，我都系。 即系搞出事嘅啲跌 三拉扶嘅嗰个应该唔会再出现嘅，我估应该。系啊，所以都系唱咗一 live 同二 live 嘅非主题歌咯。系啊， 咁好啦，咁好啦，咁今次即系两日，你结果唔系你除睇一集啫，定睇两日？ 我睇一日咯，其实唔系，我习惯上我唔会睇晒两日嘅，即系点样讲咧？好似点样讲，我又冇迷到话，即系定要 捉实。你想阿小只死咩？个体力顶唔顺？ 唔系顶到嘅，但系问题即系点讲咧？我咪知第三日咪女帝咯，就有句 就系咯， 咁冇嘢嘅。第三日休息，行咯， 仲系行到啊？你连点咧之后 得啩？ 我今次去咗边就除讲开啦。 唔系我讲咗 live 先啦 ，live 嗰度其实第一日咧，我习惯咧都系第一日我放弃噶啦，即系就 live view 我都唔睇噶啦。咁就我 有冇去麦饭咯？ 咩啊？ 麦饭都冇， 麦饭就系。集中去麦饭咯，就趁你哋去晒入晒去睇，即系打 call 嗰阵时候，我咪去扫货咯。 OK， 系啊，咁啊今次就咩？好犀利，即系我本来想买光剑嘅，第一日份量嘅光剑买晒， 哦， 系啦，咁啊要第二日再排多次，咁样咯。咁结果就系咯，第一日走咗排，同埋去试下行下，即系我未行过去过其一个新都心嗰度嗰个位置，我唔知道点行啊嘛，咁啊行去试行一次，咁发觉都唔系好远啊，好近个环滨咯，都系嗰句吓，行出去过埋过桥就系、是、个 二七市探险记， 系啊，你咁讲嘅，同埋咩咯，即系本身呢个沙滩啊 Super Arena 本身系一个好著名嘅特色场地嚟嘅。即系好多特摄片都喺佢门口拍嘅，其实系即系讲下噶，即系大家喺 Twitter 度Facebook 度讲下，发觉系呢个系唔呢个著名特摄场地嚟嘅，嗰大啊，即系唔单止个阿 Lee 本身啦，个天桥啦，跟住个天桥下面嗰条车路啦。 即系咁讲，如果你东影特摄嘅话，其实有几个场地系大家 龙天馆咯， 嗱，我讲就最爽嘅场面就系咩？嗰条斜坡 吓， 喺即系中一东影喺东影片场出边有一条斜坡， 有石矿场咯， 系咯石矿场啦。运动场啊，而家多咗运动场啊，广场啲，屌成日见咁，因为 唔系佢广场咪康庄，通常系即系隔几个远咁样，即系可能船城啊或者呢个， 即系所谓隔几个远咪即系东京附近， 东京圈附近咯，都系嗰个，即系东京反而少嘅， 大东京都圈啦。 啊，你唔讲啦，系咯， 呢个 Magic Tour Area 呢个顶， 结果买咗几收咗几钱啊？唔系反啫， 本来我预咗二万 yen 嘅，发觉超之超差唔多倍， 哇！ 因为我最初系预净系买件衫同埋买几光剑，可能买少少精品， 咁就算噶啦。咁發覺結果咧，最尾買咗啲乜嘢咧？買咗件衫，件外套，就1999年嘅印曬啲。 哇！咁依一定要買嘅依啲就 係啊！真係因為之後應該唔會有喎，估應該。 依最幾 年？1999年真係三對齊曬啊嘛！咁 你 之後 你點樣想出嚟啊？等我等我睇下件財數。 啊哈 ，OK 啊，因為啱幾冇我冇帶過嚟啦。咁 要 另外就 啦，大家 嚇，另外就去抽老闆咯，去真係去支持翻阿東條希咁。都中嘅，最尾都抽到嘅，不過抽唔到小惡魔阿善子係啦。 我大致上咁樣啦，今次就咁唔計你使咗幾多錢咧買，因為你個 package 嗰啲嘢自己知啊。 package 嗰啲唔係我可以講埋嘅，其實個 package 六十，阿識6萬幾一個人，兩包兩日嘅酒店，咁啊連早餐咁樣咯。 全部加幾多？ 咩啊？全部加埋你講個 package 本身，你換算翻港幣5000蚊到啦。 咁抵？港紙啫喎， 港紙唔係啊，因為佢又好抵嘅，點解咧？即第一，佢俾嗰間酒店咧，即當然咧未必一定嘅啦。咁我諗住 講真，你俾5000蚊嗱，因為我問人5000蚊你包演唱會嘅話咧，兩份假冇所謂啦，唔使我 兩間紙宿，唔使去上伊柏士度冇玩死。 但通知我下次咁想通知聲我大佬，喂咩嗰啲？如果5000英嘅話，可以包埋 酒店同埋出入場券咯，兩樣嘢咯。 講緊酒店，我唔俾酒，我啲酒店我咁又唔俾我得啊！淨要講緊5000，你淨俾肯定俾咗張飛我5000，一定殺你5000蚊。 咁你排嗰啲咩啫？即係抽啦！運氣同埋佢個位係幾靚噶，其實。 就咯，5000蚊抵萬啊！ 都係有即係呢幾次經驗啦，即係我五拉蒲同埋今次經驗咧，喺個 catwalk 台前面冇幾遠嘅啫，可能側咗少少，未必係最對正嘅，但係你。佢行上去 catwalk 台嗰度咧，你一定望到嘅。 不過我諗住個腰貴啲， 即係價錢唔貴，唔使抽，唔使等運氣，你仲想點啊？ 係啊， 最簡單就係東京馬拉松兩萬蚊。 你唔使望 mon 都望都睇到睇到嘅一流啊！真 係。最簡單就係東京馬拉松，我205蚊，但係包五星級酒店30000。 係啊，同埋係限外人咯，即係你反而 東京馬拉松難抽，17% 咋，仲難抽過乜啊？ 係，今次係日本人冇人權咯，變緊轉係。 係啊，日本人不嬲冇人權噶啦。 係啊，咁我講埋今次住邊度啦？品川王子，本來住東塔，即係比較 cheap 啲嘅東塔嘅，咁發覺去到嗰陣時咧，可能冇位。就踢咗去煮。 啊，今次有少少賴嘢啊嘛，營運嗰邊喎，即係有酒店問題啊嘛，好似喎。 啊，即係可能補鑊就即係夾 upgrade， 即係 upgrade 咗咯。 係啊，係啊。 咁好咯。 咁啊，即係變咗 OK 噶，即係你品川王子跟住就交通方便。 喂，大佬，你品川 Prince 仲唔 OK 咩？夠 OK 啊？ 就係咯， 屌你！ 冇咁要求啦，呢啲嘢真係。 唔係，不過即係點樣講啊？我都係好公平咁講一句，我唔適宜住啲酒店，用唔曬啲設備啊。 係。你窮人習性，即係我跟住就咩？我住浮牆嗰日航酒店，住嗰三日咧就唔離開間酒店啊，住到最飽啦。 係啊，我唔慣咁樣住酒店，我係慣咗一朝早出門口，跟住夜晚翻嚟嗰種。 跟住睇到我住， 所以間酒店即係好瞓，啲冷氣夠就得噶啦。 即係咪對我咩？有啲床位有 WiFi 得噶啦。 係啊，嗰啲基本設備夠就得噶啦。所以第三日就自己另外喺七園就試間新酒店。又系啦，出田町啦，即系嗱，唔知边度，秋叶原有条河噶嘛，有条陈田村噶嘛，你喺个站后过咗条河，嗰度就好静嘅，乜都冇嘅，嗰度区开依家开始有几间酒店住咗嗰度， 开始散出去啦嘛， 系啦，系啦，因为嗰边未发展噶嘛，同埋实际上你支持径嗰度其实好快嘅，3分钟行到之后站嘅。因为我唔知道有冇睇下命运石之门啦，有一个景就系一条桥嚟嘅，啱啱喺新港线隔篱嘅，嗰条捷径咧一行过去就系出田町嚟噶啦。咁上次啊试过西日本嗰间啦，叫 VIN 啦。咁 OK 嘅，都可以嘅，7000英一日。咁好似系包埋朝早早餐添，好似系，我记得系。今次呢間就個價差唔多，就冇包早餐，但係個位置就好似好啲嘅，近翻少少嘅， 再近啲， 係啦，即係一落橋過行100米就到酒店嘅， 已經好近喎咁樣。 係啊，真係快，你跑得快3分鐘可以上去到出完 JR。唔 係應該咁講，我就算住翻出入園裏邊啲酒店都未咁近 JR 喎，其實。 同埋好過我，即係我個人嚟講，即係我身位大，我住安心宿真係唔舒服嘅。 哦、 啊。係啊，因為爬山爬落好辛苦。 系啦，因为安心大家知啦 ，capsule 嚟嘅。 哦， 系 啦，系啦，即系我都系住翻全通酒店，因为我再唔系我攞神田噶啦。 唔系，所以出到就话一百半万定得尽啫。如果你超过一万嘅话， 系啊，唔得噶，唔得噶。如果唔系我可能我出嚟冇酒店嘅话咧，我可能拣上嘢或者。 唔系喎，嗱，讲起嚟就要震，你今次有震惊，你话未睇过雪啊嘛？ 系啊， 你未睇过，我以为你睇过噶。 我系睇过雪，但系我未睇过落雪，即系积雪嘅系。 哦，今次去边度？除咗你去边度？去边度睇雪先？已经话。 嗱，两个地方，第一个日光。 日光有冇雪啊？ 日光日光地下， 嗱倒嘅话要倒运气喎。嗱， 日光地下冇雪，澳日光就有雪啦。我就系想试下条山路，所以我上咗去嗰条头文字 D 嗰条十几十个弯嗰条山路咧。 炒车嗰条先 吓，我都咁讲啦。即系佢就即系因为安全嘅问题咧，佢上坡同落坡系两条路嚟嘅。 系啊， 咁所以可以一次过享受上两边可以其实 搭巴士啊。 系啊，梗系巴士啦，我冇车啊， 搞错啊，梗系租车啦， 我租车炒啊，我同你讲，我咁样，我冇经验嗰啲，真系踩快咗撞埋撞膊，拜拜啊，真系，冇啊，真系冇乱 嚟。拜拜噶，你睇头啲都系炒完都行翻出嚟冇事啊，条友。 佢揸车 啊，咁啊真系唔知，一见佢真系，佢话好似系啱啱好似五十关啊，四十八，呢度啱啱砌到砌到成个伊罗霞砌即系嗰啲人民币砌啱啱砌到砌晒佢，咁样样咯。咁其实基本上同埋因为时间紧咩呢，我其实实际上时间我都系四日嘅嘢。 但你唔够时间有啲嘥㗎喎，其实。你去得呢个地方应该去埋浸温泉至啱㗎。 係㗎，但係就係同你 讲。你肯定冇时间去啦。 一来冇时间，二来好似冬季好似唔开囉，唔知。 唔 知 啊。 我唔知啊，即係好似系见到好似好静咁样囉，见到系。即系你秋季可能全部开晒成间好热闹嘅，但系冬季好似即系影冇乜人影咁样，好鬼静咯叫做，即系可能日光主要做秋季生意，冬季就个休息嘅唔做嘢咁样，咁样咯吓，同埋去咗个即系瀑布，真系好鬼靓，嗰个华尔瀑布啊， 哦， 系啊，佢收费嘅，搭啲落去100米，跟住就去喺啱啱喺对正有个台对正瀑布。佢又好啊！啱啱冬季一啲，即系周围都雪咧，全部白雪雪好嘅靓。 不过今年冬日本其实算唔系多雪，今年系雪比较少。 雪少咯，因为东京系其实你有时都要除衫噶，同你讲。 今年算少雪少咯，今年。 系啊，我系专登要去到北少少，我佢日光就要上山，日光喺山下面冇雪噶。 唔系好 紧 就 冇雪噶。 今仙台到而家未有雪，仙台。 系啊系啊，所以嗰下我去咗上月嗰边，我系吓咗跳嘅，其实。估唔到系，即系我知道会有雪，但系估唔到咁劲咯。 你估唔到会咁大雪啦，起码。 系啊系啊，即系谂住都系好似日光嗰只程度，即系有啲雪积 咗 喺地下。 有雪有几毛毛雪落下嚟嗰啲，好难即系你喺动画里好浪漫嗰啲咧。 浪漫好难行嗰啲路，跟住上面有啲雪又冻，我跌落件衫度。 成日都讲噶啦，雪咧你跟电视睇好啦。你真系你真真正正见到嗰啲，其实唔好玩 的。你觉得好烦 嘅。即系雪咧，大雪咪应该讲就系你对所谓大雪，你望咗最远望几尺啊？ 我都远嘅，都即系其实一般即系同普通唔系真系远嘅。 冇影响到你嘅。 即系嗰啲大雪同你嗰啲大雪就两个世界。 咁你暴风雪就冇得讲啦，呢个就。 喂，前几日咁样我开，因为而家YouTube 咧，佢只系雪制咧。都喺度采访电视台咧，会摆 webcam。 但系正喎，今年都喺度嗌救命，实翻救命， 唔够雪 用喎。 但系今年我听依几日啲时候多翻， 呢几日咯。但系之前，但雪制唔系呢几日先开始搞嘅， 试过啦。因为我喺日本嗰年咪雪又唔够雪。 我反而同你讲呢个雨后通泽多雪到， 放心啦，就不嬲都多雪。 放心啊，真系咯，你滑雪通泽啱噶啦，嚟东京差五分钟。 我有啲人话大雪话好简单啫嘛，如果你所谓对我嚟讲，我所谓嘅大雪就系咩咧？你十公尺以外望，唔系十公尺，五公尺以外望唔到嗰先叫大雪。 咁系嘅，即系唔系咁啊？我又衰，我装备又唔够啊！其实最大问题，即系我系冇遇过冬装，即系真系雪装去。 唔使雪装系嘛？除非逼喂嗱， 其实有个问题嘅。 汤泽就可能要雪装嘅，但汤泽有做雪装噶嘛？ 有，唔系因为其实主要问题， 帮你就麻烦啲啦。 最大问题系喺只脚嗰度啊， 先 入雪啊！因为最后太浅啦， 我浅有冇讲？ 因为佢嗰度积雪，我睇过都起码20cm 噶。 冇， 成只脚冇，即系沉落。 冇咗。 不过好似唔破，我嗱，即系咁讲啦。 即系你冇装备其实系好痛苦嘅，其实。 唔系，我因为我自己我应付情况就当时都系啲雪啊，我即系雪入咗啊，除咗鞋底蹬，着翻搞掂。 系啊。 我又唔觉。 同埋之后其实又冇着咗咁湿咯，其实呢个系就好好好好嘅。 唔系，基本上 冇落雨咁痛苦嘅。 雪咧 即係作為一個喺北海道住咗成個冬天嘅人嚟講咧，就算出落暴風雪咧係冇問題嘅，因為落雪一收完一樣，濕曬落嚟噶啦，跟住即係乾嘅高度係，因為落雪咧空氣好乾燥啊。你濕落嘅話咧，啲水分好快乾曬嘅。 係啊，諗住諗到入到濕落都濕落濕滴滴。 就兩嘢又乾曬嘅啦。 反而即係依個意外喎，我預咗翻去可能好唔舒服嘅，但係好即係翻到屋企。 好爽，因為雪本身因為落雪嘅地方咧，通常特別乾爽，啲所有水蒸氣、水氣咧結曬冰啊嘛。 真係要小心咯，行路嗰度，因為你睇唔到咩樓梯啊。 我試過一個見到 講嘅啦， 我去睇座王雪冰，以為嗰度係個雪，點知下面有個窿嚟嘅，原來唔係係樹同埋條路之間有個嗰啲即係一樖嗰啲高樹啊，啲松樹咧，同埋做路中間嗰度係空窿嘅，一踩我坐我坐一半，成個沉咗一半，沉咗成個沉咗去啊，到心口，好在咧就係嗰成個山都有人，啲人拉翻我上嚟咯，係 啊，上翻山啦，係啊，真係好危好 恐怖啊！即係 我就要去嗰個站係冇人冇幾乎冇幾乎冇人咁滯。 不過去咗，因為去撞雪冰嗰度啫咩？因為旅遊景點 啊， 我揾一個角落去咧，就全個山都一個人啫。但係喺我張相後面咧，就成個山都人嚟嘅。 係當然啦， 所以我唔使驚冇人救我，唔係我驚救唔切啫。 唔係，我去嗰個站，咧，基本上我即係差唔多係心靈 spot， 即係嗰啲咩靈異地點咁滯嘅，基本上係。 我成日想去日本最深、最高嘅車站啊！成日想去。 最高嗰個啫，我依家去咗最深嘅車站啊，咪。 最深。 哇！嗰、那個啊。 拖鞋站咯。 哇！行到撲街嗰個啊。 唔撲街，你港大行落嚟一樣高啫嘛。哦、你唔搭電梯，嗰差唔係一樣嘅啫，其實係。 哦。 不過陰森咯，叫佢咁講。即 係依車港大就靚仔好多。 梗係啦。唔係，室外同室內爭幾遠啊，大佬！ 佢依車站一定係咁樣嘅，即係睇依啲咁嘅古靈精怪嘢啫。 唔係，因為佢嗰陣時起隧道，為咗就個斜道咧。 有冇積水先？今次 咩？你講站入邊？ 個樓梯咯。 有喺， 因為佢有埋積水嗰下先啱心咯。最緊要係又暗又積水。 側邊有條溪，有條溪流，係啊！你行下發覺啲地下水滲出嚟噶嘛，會好憂心恐怖噶嘛，即係真係冇蝙蝠喺度嘅啫嘛。 最緊要住冇人喎。 好彩今次有两有唔知 有人陪你行啊！ 咁巧有两个香港人同我一齐都去喺嗰个时间， 咁难得啊！唔系香港人啊， 因为土合站 系 好难去，同你讲，一日得六班车 嘅啫嘛。 系啊，你要快快嚟快去，就只有一队车可以做到嘅啫。就系朝头早八点同埋九点走，八点嚟八九点走。如果唔系咧，你要坐巴士噶。 但系问题即系仲有香港人咁癫去啊！除咗你之外， 系啊，我而家两个香港人后生仔。去嗰度唔知，即佢哋唔係肯，應該確認過唔係應該唔係拉花嚟嘅，唔係光宗嚟嘅，咁樣樣咯。 純鐵子咯， 嚇嗰類啦嚇，即係去，即係因為見到幾得意啊嘛，即係有個站，即係咁深，點解會起咁深嘅咧？原來發覺即係查個資料，發覺原來係一走翻條隧道嗰個斜 落嘅， 因為唔想起咁多迴圈啊，即係拉直翻條路啊，所以就唔將條地道拉咁高啊。 嗯。不过依个地方又想去嘅，其实不过有我最想去 的，我最得意佢系来同回系两个唔同的高度嘅，即系佢其实系复线嚟嘅。其实我想睇一睇，即系虽然话好乡下地方，但系都系复线嚟噶。两条路位又 不过最好就系依，我觉得依啲咁名胜啊，依古嘅景点咧，即系可以去咧就尽早去。 系啊， 之后咧就系我到而家仲饮恨嘅就系路飞海仔站。 咩啊？嗱，仲有一个一个呢、這个银座线嘅涉谷站。有冇听过啊？ 听过，但系 三楼喺三楼嘅地铁站，高过晒所有铁路噶， 所有铁路嘅地铁站， 包括京王 地下铁， 京王都二楼，佢三楼啊，几威啊！ 但系搬咗上去啫，之前唔系噶嘛。 啊，唔系，不嬲系嘅，因为佢嗰个地势，六本木同埋涉谷嗰个地势系争好远噶，涉谷系突然间下到好紧要嘅，咁所以佢 因为涉谷站之前大搬过嚟噶嘛，冇佢份咩？ 唔关事，嗰边系东急嘅 ，OK， 东急副都心线。即係佢東，我唔記得係東環定邊條線，即係因為東急國有個舊站喺平面噶嘛，喺地面噶嘛，因為要從呢個富都心線做直通運轉，所以就潛咗去地下五樓，依家係涉谷站裏面最深嗰個站嚟嘅。係啦，就唔關呢個銀座線，銀座線係冇搬過，係完全冇搬過㗎，因為點解咧？嗰陣時個站其實一早已經喺東急個百貨店入邊嘅。 總之就係啦，即係日本，你雖然話好多奇奇怪怪嘅站，但係其實佢隨時會同你講收皮嘅。其實 係啊，依個 銀座咯， 涉谷站同佢收皮咯，銀座線嗰、那個 係啊， 起個新站喺伊加利耶附近。 伊加利耶嗰邊都去咗。 係啊，搬前咗。 即係龍飛海仔站咁樣，而家冇 唔使講呢啲咁，唔使講呢啲咁冷門㗎。係 啊，四季島咯， 日本嘅元素。 四季島咯，四季島咪可以睇到咯，你有錢。 答过 啊，嗰阵最即系超热门啦。你鱼叔站你都收皮啦。 啊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咩咯？嗰、那个天气之子嗰个会馆咯。 即系所以好多人，所以有人问我去长期咧，我第一句话去金南岛。 金南岛， 因为金南岛唔摆几耐嘅。 系噶。 啊，仲有一个比较少人知嘅，品川嗰度有条1.5米高嘅桥。 啊，即系我知边个？ 系啊。 我睇新聞介紹過， 要個頭要側鏡，側住佢。 我睇啲電視節目講到， 某啲你有某啲話聲優唔使噶，直行直過。 係即係米五以下嘅係咯。 因為米五以下嘅，但係一般嚟 講，我行過去到後面要側住條頸嘅要。 如果我要彎腰咯， 你真係扶低身啦。 我唔舒服，係啊係啊，不過就係拆就係，因為依家嗰邊大執啊。係 啊，又係執㗎啦，又係。 高聯基隆站開，跟住又整埋啲鐵路 B 巴啦。 喺呢個19站。 啊，同埋咩咯？京急康橋地下化咯，同埋京急發展站。 啊，应该骑嚟嘢 ，OK 啦。咁大致上差唔多，今次短短地一新年 差唔多咯， 差唔多。 啊，同埋咩咯？同埋咩咯？最后落咗成机场咖啡，啱啱嗰边依家去到二月开紧个 Love Line 嘅club咖啡， 系咯？听得嚟都去唔切啦。 唔系嚟嗰阵时去唔切，因为班机迟咗。 结果我话啲听众听得嚟都去唔切啦，知道咗都 系。所以去嗰時匆匆忙走咗，跟住去到臨飛之前先去翻，咁樣咯。 不過好似AKB 48嗰間咖啡都唔做啦，好似老七嗰間， 好似係， 即 係 冇人 意 喎又。 咩？我從來冇去過嘅，你都唔打算 去？即係佢隔離嗰間咯， 一段時間跟氹咯， 係咯，我都冇去，不過算啦。OK， 好啦，咁今日短短啲初二，好啦，咁唔記得咗嘅。總之祝大家身體健康啦，最緊要呢樣嘢。 身體健康 好，咁今個禮拜到此為止，下個禮拜再見，拜拜。